屋却与往日不同，他闭眼倒茶，不笑强笑，说我两位清茶与先生压顶，杨先生大行不屈，堪称好汉，高司令的粗鲁做法我并不赞同，可也是啊，杨先生未免有些性子太暴，咱们读书人能屈能伸方算英雄，古语云良禽择木，贤臣择主，杨先生能不瞒不何愁风卷山容，杨小东仰天大笑，好臭爷快收起你那套，任贼多厚的卖国情，日本鬼子日暮无穷，贼还不知死，等着吧，人民早给你们准备下那条索发生，这个挨了骂的反贼却并不气恼，杨先生我是为了你的意见劝你投诚，不为自己也该替亲人着想啊，置亲人于死地那可不近人情，亲人亲人二字入耳，小东心中一动，表面上却未露声色，还是那么从容，我没有亲人，回答的声音平静，不你有，这反贼紧逼他不放松，要说有吗，我的亲人骗天下，那就是范大昌，他狞笑一声说，别扯得太远，我叫你顷刻之间呢看个分明，说话间把小东拉到了阳台上，魔手指向对面的楼亭，这时杨小东心内忐忑，他猜疑不定，骤然间对面楼窗一片通明，一个老人侧影在窗前一闪， 个老人，放不过你们配讲个什么人情。范大昌他趁机进宫说，杨先生你且莫激动，要疼母亲那就自首前厅。小多坦然说，你们尽可把我处死，想要我偷枪那是瞎了贼的眼睛。你如果还是人生父母养，就别叫老人家知道我的乡情。范大昌他以为可抓住了进宫的把柄，你看那个贼呀，知道起呀他是得意忘形。来人呐，把杨老太太给我请过来，我成全贵母子见面相逢。眼前摆着两条路，你们自己商量定死生。一霎时匪兵把杨母带到阳台上，范大昌和匪兵退回房间中。老杨母一溜歪斜张大站立，颤巍巍上去乱晃，落地难撑。杨小东赶上前去把母亲抱住，见老人家惊魂未定，有点神志不清。杨小东他低语轻声把母亲呼唤，老人家辗转二路才看清了小东。 啊，东儿，你怎么也遭此毒手？ 说到此声音颤抖，话不成声。的仇恨一样的同情。听半晌小东说，这被捕的经过替他何用，而有句中堂之言母亲请听。生儿这亲娘叫儿的党，党叫儿走上了革命古城，娘养儿成情深似海，党代儿情比海水深万重。儿的青春献给祖国，献给党，为人类解放事业英勇斗争。回首往事似锦年华未虚度，纵然是为党牺牲而死也光荣。念只念母亲养儿你的辛苦，不料想帮助贪年又受此母亲，让老娘受此连累而心和 听，娘熬过了59年辛酸岁月，我受尽折磨，苦干了眼睛。你的父亲高礼暴动后被地主杀了，这一滴血债呀藏记在娘的心中，旧仇未报，日本鬼子又把咱们中国侵略。从此后啊，人民的灾难更甚满重，有多少长征都变焦土了，有多少田园闯逃生。幸而有共产党领导坚持抗战，毛主席拯救人民在这水深火热中，不杀尽日本强盗汉奸走狗，老百姓怎能翻身出头重见光明。娘今天为抗日被捕，说什么连累，纵然是我为国牺牲，死也光荣。鬼子已到了，日落黄昏后，毛主席领导人民将要全面反攻，这长夜将是黎明在望，我们要坚持到更明天东方太阳。脸的横肉，他满带杀气，横冲直闯，气势汹汹，大喝道：“范主任好意叫你们母子团聚，听你们的言语是死不投诚。你们既然铁心效忠共产党，可别怪我手下无情。”我倒看看共产党人心肠有多硬，你们就是钢骨铁筋，我也把你们碾成筋。大叫动情，一声断喝，花鼓上来几个匪兵，杨小东挺身而上，把母亲掩护，老人家却推开脚儿，喊一声，我要见见你这位高司令，要名单好说，何必这么咋咋哄哄的。我的儿最听娘的话，你容我母子商量商量，好给你签名。走汉奸他以为老人堂儿回心转意，忙说道：好，那就再给你们最后5分钟。说罢一挥手，和匪兵一起窜下，老杨母转回身来拉住小东：东儿，你可懂娘的心意？小东说：懂。娘，您定有什么要紧言语 官位说明老人家身已安安，说我儿坐下叫为娘，好好看看儿的面容，杨小公在母亲膝下半去半归，娘你有话快说吧，这时间匆匆。老人家李李儿的长发又摸摸儿的脸，两只眼一一青山莫对交声，你是革命好战士，也是娘的好儿子，有你这样的儿子娘感到光荣，愿我儿革命到底，娘不再累赘你，只是有件挂心的事儿啊，我还没说清。老人说到此有点激动，苍老的脸上见出一丝笑容，低声说，冬儿他娘手上少了件和睦红心的戒指。儿子的回答也压低了音声，老人说我把他送给了一个少女，他愿和你结为革命伴侣，战斗终生，就是你的战友银环，儿可愿意？这声音低微的几乎也听不清，杨小东心暗想，我怎忍给一个同志徒增苦处，不答应又怕刺伤母亲破碎心灵，也只好微笑将头点。这时候闯进来上任的国王赵大成，贼问道写不写名单，写众匪兵忙把笔砚递到英雄手中，杨小东何必如墨心潮汹涌，一回门就顷刻失常上前。欠下冀中人民多少血债，要知道血债还需血填平，我恨不得刺贼的皮吃贼的肉剥贼的心安几群人的灵。老人压不住三千丈怒火，唰啦啦抓起石砚一响刀打堂，贼飞手连忙躲闪一阵惊愕，这时节英雄母亲永山一跃就在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孙淑君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《养母坠楼》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